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一天之内，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将他的丞相胡惟庸逮捕，并且在当天即将其处死，而且此后胡惟庸案前后牵延了将近十年，朱元璋为此诛杀了30000余人，成为明初一大案。而且更加离谱的是，此后的证明显示胡惟庸却是冤枉的。难道是朱元璋老糊涂了吗？迷幻时空现在开始。各位好，我是韩涛，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述明朝洪武年间发生的胡惟庸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5000年， 历史风云。 明朝洪武13年，丞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的井中涌出了礼泉，邀请明太祖朱元璋前来观赏，这可是大明的祥瑞啊！朱元璋欣然前往。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了皇宫，正行走之间，路上忽有一人迎着皇帝的车驾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因为紧张，这个人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很生气，身边的卫士见此人胆敢如此冒犯圣驾，立即冲上去就打。而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是西华门内史一个宦官。云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给打断了，还拼命地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察觉到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云奇才敢于拼死拦驾陈述。既然云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拦驾，那么此事亦可能与胡惟庸有关。西华门离胡惟庸的家很近，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见胡惟庸的家中重重壮士、国家之兵埋伏于屏蔽间，难道是胡惟庸想要趁着朱元璋临幸时造反谋逆吗？因为西华门与胡惟庸的家近在咫尺。内史云奇发现了这一谋逆之后，便紧急赶来向朱元璋报告，这就是所谓的云奇告变。这件事情被详细的记载在了一些史书当中。云奇身为内史，居西华门，离胡宅很近， 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什么不先期告发，一定要在事情迫在眉睫时才拦驾告发？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造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墙，也不可能看到什么刀枪林立的场景。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即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是蹊跷。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的甲午，中丞涂杰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如何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呢？可见云奇告变纯属子虚乌有。胡惟庸是凤阳府定远县人，今属于安徽，在朱元璋攻克河中时归附于红巾军，受到朱元璋的宠幸。朱元璋登基后，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阳后接纳的谋士，指挥作战，组织供应，事事处理妥当。还在朱元璋称西吴贤王时，李善长便出任了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的重臣当中位列第一位。而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则掌握在李善长的手中。之后他的儿子李琦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当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了皇权。朱元璋对李善长颇存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时年58岁。其实朱元璋早已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向刘基、刘伯温等人请教丞相的合适人选。刘基曾经告诉朱元璋，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则道，善长屡言轻短，卿乃替他说情于，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识小才，何能任相？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必然会受排挤，故而坚持不肯任。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刘基答道，宪有相才，无相气。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气量偏浅，比宪不如矣。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愤源破离，祸且不浅矣。朱元璋没有说话，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而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胡惟庸得志后就对刘基记恨在心，不过后来的史实证明，刘基的话还是有着一定的道理。因为李善长的提携，胡惟庸于洪武六年进入了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的关系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作为后盾，胡惟庸更加的胆大妄为，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的帮助他，胡惟庸可谓如鱼得水。由于他逢迎有数，见得朱元璋的宠任，到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任居百官之首，独揽丞相大权。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也日益变得骄横跋扈，为所欲为。内外诸司呈送给皇帝的奏章，胡惟庸要先看，对自己不利的就隐匿不上报。他任意提拔处罚官员，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于胡惟庸的门下，送与他金帛名马玩号不计其数。 而胡惟庸也一时间权倾朝野，许多人都看其脸色行事，唯其马首是瞻，敢怒而不敢言矣。对于异己者，胡惟庸必定会打击报复。之前因为入夏问题，胡惟庸与刘基有过节，恰恰欧闽间有一片空地名叫潭阳，一向为严嚣所占据。刘基奏请设巡检司进行管辖，严嚣不服，反而纠众作乱。刘基的儿子刘连将实情上奏，没有事先向中书省报告。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认为刘基蔑视他，愈加的愤怒，于是唆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蔑称潭阳有王气，刘基想据为己有，用来修墓，应当严加惩处。朱元璋听信之后，便对刘基夺俸，刘基忧愤成疾，没过多久就辞世了。 一天之内，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将他的丞相胡惟庸逮捕，并且当天即处死。而且此后胡惟庸案前后牵延近十年，明太祖为此诛杀了300余人，成为明初一大案。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胡惟庸案。 大将军徐达则是明朝的大功臣，他对朱元璋一向忠心耿耿，胡惟庸权倾一时也引起了徐达的不满。徐达将胡惟庸的劣迹上告朱元璋，胡惟庸知道了，先是企图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但因福寿的揭发未能得逞。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也略有察觉，对他的擅权更加感到不满。洪武12年9月，又有阻隔詹成贡使一事发生，胡惟庸等人未及时引荐詹成贡使，又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一怒之下将他们进行囚禁。不难看出，这时的胡惟庸已经受到了朱元璋的严重猜忌。在胡惟庸已经明显失宠的情况下，大概是揣度到了朱元璋的心里，洪武13年正月，御史中丞涂杰首先告胡惟庸谋反，并同时揭发了胡惟庸的许多隐私。朱元璋接到报告后，立即命廷臣进行审讯，4天之后就将胡惟庸处死。告辩人涂杰也因朝臣参劾，说他本来准备参加谋反，因事未成才告辩，连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与汪广洋一同参劾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寅同时被杀。洪武13年，胡惟庸被处死后，胡惟庸案远未结束，胡惟庸案的查证一直都在继续着，并且有了新的进展。洪武19年，明州卫指挥林贤偷倭事发，经审讯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偷倭的。胡惟庸谋反案有了更加确凿的证据。洪武23年，又捉到了奸人封骥。封骥本是元朝旧臣，后归降于明，据说他经常往来于蒙汉之间，曾经为胡惟庸给元四军送过信。胡惟庸在信中称臣，并请元四军出兵为外应。其实早在洪武21年，大将蓝玉出塞时，在捕鱼儿海地方就捕获过封骥，但由于李善长施加影响，并未上奏，就将封骥放归。直至这次，由于封骥的再次被捕，李善长终于也被牵连了进来。而恰在此时，李善长大兴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卒300名，以供营建之用。以营卒为公益，这种事情本是常事，但汤和胆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长，因而表面应允，暗中却向朱元璋报告。这无疑是说李善长私自集结兵力。凑巧京中吏民为党狱所诛累，坐罪洗鞭约有数百人，中间有一个叫丁斌的为李善长私情，李善长便替其求免。由于朱元璋对李善长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没有答应李善长的请求，反而命令将丁斌拿获， 经审讯得知，丁兵偏巧曾经公事于胡惟庸家，于是供出了不少李胡两家的往来之事，这样便认定了李存义、李佑父子伙同谋叛的罪状，立即将他们从崇明岛拘捕进京，重新审理定罪。接着朱元璋便颁布严斥，说李善长以元勋国戚，只谋逆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77岁的李善长被赐死，他的妻女弟侄等一门70余人皆被杀，只有李善长的长子李琦及两个儿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圣宗、费钜、赵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到处侦捕，牵连蔓延，共有30000余人被诛戮，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也未能幸免。叶生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的毛州。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5000年。 历史风云， 迷幻时空，欢迎诸位继续收听，我是韩涛。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设有宰相制度，宰相被称为丞相，当时的丞相共有左右二员，左比右大。分任左右丞相的是李善长与徐达二人。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君主制国家以来，宰相或丞相就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政，位高权重。宰相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也可以对皇帝的权力构成威胁。历史之上，宰相篡权的事情并不罕见。朱元璋历尽艰险登上大位，他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他对身边的任何权臣都会严加防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他身边的任何权臣都面临着危险。朱元璋继位后，几次设法试图加强皇权，最早被杀的是中书左丞相杨宪。杨宪于洪武2年9月入为中书右丞，洪武3年李善长病休时，便实际操纵了中书省大权，升为左丞。他玩弄权术，陷害同僚，恃权邀宠，很快被朱元璋所杀。接着是右丞相汪广洋被杀。朱元璋鉴于李善长权力过大，威胁了帝权，于是在撤换李善长之后，最初选中了汪广洋接替李善长的相位。汪广洋遇事小心谨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聚而著称。洪武6年，胡惟庸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共任右丞相。之后汪广洋以无所见白贬为广东参政，但汪广洋已离相位之后，胡惟庸遇事专断，与李善长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况且李善长还借胡惟庸等人遥指相权，势力更甚于前。而汪广洋被贬后，当然也不服气，便暗中收集李善长的不法证据，在洪武9年，也就是公元1376年，与御史大夫陈宁合署参劾李善长有大不敬之罪，这当然正中朱元璋之下怀。于是洪武10年9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再调回汪广洋为右丞相，以牵制胡惟庸，改变胡惟庸独相的局面。 然而汪广洋复相之后整日喝酒，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反而事事调和，公事唯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这令朱元璋大为失望，又将其贬往广南地区。即使这样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气，便又追加诏书，下令追悼后即将汪广洋就地处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广洋被贬杀。然而胡惟庸的独断专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更为明朗化。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为相七年擅权乱政，使得朱元璋感到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官白中书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官白中书省，就是给皇帝一份，同时也要给中书省的丞相送一份。接着又下令六部奏事不得官白中书省，这也就大大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然而即使这样也还不能令朱元璋满意，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紧接着宣布裁撤中书省。丞相被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立，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大权独揽。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被废除，皇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稍后朱元璋宣布以后嗣君，不许抑制丞相，如果大臣敢于奏请者，处以重刑，并立为祖训。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胡惟庸案，大可明白，说胡惟庸独断专行确有其事，但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他只不过是朱元璋废丞相的一个借口。胡惟庸被告成谋叛时证据并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会被做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认定谋逆事实，即行杀掉，连告发的图节也不放过，只是为了死无对证，并可以借此另作文章。 一天之内，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将他的丞相胡惟庸逮捕，并且当天即处死。而且此后胡惟庸案前后牵延近十年，明太祖为此诛杀了三万余人，成为明初一大案。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胡惟庸案。 朱元璋废除宰相之后，仍然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李善长的威胁。李善长为功臣之首，虽已退位，势力仍然很大，加之与胡惟庸的姻亲故旧关系，始终令朱元璋耿耿于怀。为了巩固帝业，就必须彻底消除这一隐患，因而胡惟庸案件不断升级。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于是又为胡惟庸增添上一个通倭通虏的罪名，也就是说他勾结蒙古和日本，企图谋反。胡惟庸事件像一个传说中的故事，时间越长，故事的范围便越广大。到后来，胡惟庸东通日本高丽，西通跛崇吉尔，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朱元璋在杀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给他加上这些谋逆的罪名，是想借胡案兴起大狱来诛杀文武功臣，以防功臣们日后威胁朱姓子弟。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谓的胡党却未免牵强附会。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了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愿望、行为跋扈的大臣，都会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开国功臣李善长也最终被牵连进了此案，不仅本人被赐死，还被族诛。死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谢晋起草了《论韩国公冤事状》，书中论道： 李善长与陛下同行，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的恐怖，很多人担心会招来祸事，但朱元璋看了之后未做任何批示，可见连他自己也默认是枉杀。所谓的胡惟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结果是朱元璋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实际上是一个冤案，为了平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了招式兼党录，刊印多册，发往各地，晓谕臣民，以此为戒。胡惟庸案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前后清延了近十年。我们说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起，胡案刚刚结束，蓝案又兴起了。关于蓝案，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当中为您讲述。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小乔，制作吴博，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迷幻时空不见不散。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hey, 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蒋文